在总督府等候罗塔尔的是明事官艾尔斯海马，他也是鲁兹的妹婿。当他看到罗塔尔的脸色，吓了一大跳。 抱歉，我失败了。我原本没有脸回来见你的，可是还是厚着脸皮回来了。 这只是您的运气不好罢了。 不，再做一次也会有同样的下场。看来我的才干跟气量到这里已经是极限了。明事官，有件事情我想拜托你，不知道你肯不肯答应。 您请说。 我希望你能来总督府全权掌管政务以及事务的工作。我擅自开始的事情却让你来收拾善后，实在非常过意不去。但是到了谁的手里，统治者的责任都是不能草率了事的。 是，我会尽力的。 叫优布多留尼进来，跟那个人见面实在是很不愉快，就当作是忍耐死的痛苦练习一下吧。看到你这么健康真好啊，高等参事官。 托总督大人您的福。 就如你所看到的丑态，我掉入了专制政治的陷阱，发起这一场不毛的叛乱，即将以不受任何人赞扬的方法死去。你所信奉的那个什么民主主义，应该跟这种悲喜剧无缘吧。 其实民主主义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您看看我不就知道了吗，元帅。像我这种人都能够掌握权力，随自己高兴任意操纵别人生杀大权，这如果不是民主主义的缺陷，那会是什么呢？ 真是奇怪，听起来你好像很痛恨民主主义的样子。你希望拥有权力，为了获得那种权力，所以把民主主义做最大的利用，不是吗？这么说来，民主主义应该是你的恩人，你何必这样说他坏话呢？ 如果专制政治愿意赋予我权力的话，那么接下来专制政治就是我的恩人了。我一定会抱着超越赞美民主主义以上的真挚来信奉专制主义的。 这么说，你打算在罗格兰王朝里也同样掌握到宰相的权力了？ 如果皇帝也这么希望的话。 然后你就可以像害自由行星同盟枯死一般，同样的也想让罗格兰王朝枯死，是不是？为了这个目的，所以你大胆利用地球教在背后作怪，是吗？ 这您就错了，我不只利用地球教啊，我什么东西都利用。我利用宗教，利用制度， 利用皇帝，对，就是你对他造反的那个皇帝陛下。尽管他才能非凡，但是就一个人来说差太远了，根本是个不成熟的小子。那个金发小子装出一副伟大天才的样子，想必您看了也一定心里窃笑不已吧。你听着，你要怎么样愚弄民主共和政治，怎么样腐蚀国家，怎么样欺骗民众，这些事我都不管，而且也不关我的事。但是你用你那肮脏的舌头把秽物涂在皇帝尊严上，我绝不允许。我服侍的人并不是一个被你这样侮辱的人，我也没有背叛他。这个人不管到哪里都令人不愉快，想不到我一辈子最后杀的人竟然是这个没有拿武器的人，到了最后还让我做出这种不名誉的事。拜托不要来打扰我，我不是一下子就死了，而是逐渐的死去，这种死的过程其实也蛮享受的，拜托不要来打扰我最后的享受好吗？ 好久不见了，看来你果然变成叛逆的大罪人了。 哦，原来是李登一族的遗族。 我今天来是来看你被自己的野心给绊倒击溃，最后是怎么悲惨死掉的模样。 这样啊，那真是辛苦你了。你只要再稍微等一下就行了，你的愿望会实现。不管我再坏，我也想满足一下女性的愿望。不过说真的，是谁把你带来的？ 一个亲切的人。 他叫什么？ 你用不着知道他的名字。 说的也是，我的确不用知道他的名字。那是我的孩子吗？ 他是你儿子。 你故意带这个孩子来让我看的。今后你打算怎么办呢？古代有一个很了不起的人说了一句很了不起的话，他说一个人临死的时候，如果有一个可以将孩子托付给他的朋友，是人生至高无上的幸福。你去见沃夫肯米达，把这个孩子的将来拜托他，这对这个孩子的人生将是最好的保障。比起这个女人跟自己的这种组合，那一对夫妇更有资格当这个孩子的父母亲。可是他们居然没有生下半个孩子，而我们却生了一个。生命的诞生一定是被一个相当无能而且喜欢嘲笑人的主宰所操纵的吧。要杀我的话就趁现在杀我吧，否则你将会永远失去这个机会。没有武器，我的枪可以借你用。 you 看来我连被杀的价值都没有了。 大人，刚才的那位女士已经走了，还有她说要把这个孩子交给米达元帅，我该怎么办才好呢？ 哼，我的天哪，母亲走了把孩子留下来，父子两代都是这种命运，看来你也太像你父亲了吧。对不起，在米达到这里来之前，你先帮我抱一下好吗？哦，还有，把那个柜子里的威士忌拿出来，再帮我拿两个杯子出来。我是怎么了？这太不像我的作风了。要是有人说，奥斯卡·罗塔尔这种男人，在死的时候，竟然也变成一个善人，我真的会以这种死法死去吗？哼，真是太愚蠢了。不过这样也好，每个人都有他不同的生，也有他不同的死。但是，至少我希望所敬爱的那少数几个人，能够拥有更美丽的死亡。米达，你动作也太慢了吧！我一直努力撑着，希望活着能够见到你，看来好像来不及了。疾风之狼啊，你实在有辱你这个外号。吾皇陛下，米达，即刻死。 元帅，罗塔尔大人， 12月16号16:51，奥斯卡·罗塔尔享年33岁，与过去跟他在敌对阵营的杨威利同一年出生，也在同一年死亡。新帝国历2年12月。奥斯卡·罗塔尔败死于第二次兰提马利欧会战。历史年表虽然如此记载，当事者却有别的见解。 表面上看起来可能是平分秋色，但是我有华伦跟比登费帮我，罗塔尔却一个人也没有，所以谁才符合胜利者之名，没有议论的余地。 事后米达是这么说的，每当有人称他是兰提马利欧会战的胜利者时，他都如此定正。米达抵达海尼塞的时候，前来迎接他的是艾尔斯海马和里球，从他们口里得知好友的死讯，接着又听到优布多留尼之死，还没有问到他的死因就先叹了一口气。 罗塔尔，他为了皇帝陛下已经先在新领土上做了大扫除了。 把枪放下，面对总督的好友，皇帝的代理人，怎么可以举起枪来指着他呢？懂不懂礼节？ 米达元帅，罗塔尔元帅一直硬撑等着您的到来，不过最后还是 来， 元帅，贝鲁克上将他 啊！吉尔艾斯元帅也死了，罗塔尔元帅也死了，我除了赴天堂去见他们两位之外，没有其他的乐趣了。 等一下，贝鲁克，不要冲动，米达元帅已经答应了，他一定会在皇帝面前请求皇帝宽大处置的，你千万不要冲动啊！ 比罗，请你转告皇帝陛下，就说相继的失去忠臣名将，想必是很寂寞的事吧？接下来是不是轮到米达元帅了呢？ 啊！ 如果他认为以惩罚来回报功勋，会使得王朝更繁荣的话，以后也请他继续这么做。 贝鲁克，贝鲁克！啊！ 宇宙历八百年，新帝国历二年十二月十六号，罗塔尔元帅造反的事件就这样结束了。沃夫肯米达实现了在年内解决这件事情的预言。关于战后处理的问题，由华伦留在海尼塞负责处理一切事宜，米达则在即日离开海尼塞，踏上前往贝沙的归途。 你们看到了吧？我想我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忘记这个景象。疾风之狼竟然哭了。 皇帝莱因哈特看穿内战即将结束，离开影之城，踏上被杀的途中，得知罗塔尔的死讯。 唯有我亲自上阵，才能够让罗塔尔感到满足，是吗？ 这一段叙述，怀有莱因哈特本身都没有察觉到的欺瞒，其实真的想作战的不是别人，正是莱因哈特自己。把剥夺的元帅封号再度还给罗塔尔吧。朕任命罗塔尔当新领土的总督，说不定是朕的错误，但是封他为元帅并没有错。 陛下，您觉得怎么样？ 还好。哦，对了，你的烧伤好点了没有？ 已经好很多了，陛下。 那就好。 这个时期，莱因哈特还是被间歇性的发烧所缠身，即使如此，也没有为他处理政务造成障碍，这表现出莱因哈特执政上的勤勉，然而也因此使得人们未能及早发现事态的严重性。 鲁兹指挥官的未婚妻谢绝接受鲁兹指挥官留下来的彝族年金，陛下可能会觉得您特意的恩赐被他拒绝了，觉得非常的不高兴。但是他拥有护士的这份工作，是一位有着自立精神相当难得的女性，而这也是鲁兹指挥官欣赏她的地方。不如您就尊重他的意思，用年金为基础，冠上鲁兹指挥官的名义，设立一个培养随军护士的教育基金，让他来参与这个基金会的策划运作，不知道您意下如何？ 对于莱因哈特的求婚，希达尚未回复，但是在公务上的驻颜一点都没有阴霾衰减的迹象，使得莱因哈特相当的满意。也因此，希达的存在也一天比一天重要起来，莱因哈特本身也察觉到了。 好久不见，不知道马林伯爵小姐现在还好吗？她不在的话，大本营的事务就停滞了，真是伤脑筋。 这个时候的希达已经怀孕四个月了。 哦，原来我要当爷爷了。希达，我打算呢，在明年年初辞去国务大臣的职务。 爸，这是为什么呢？您担任国务大臣这个职务一直都有很好的表现呢，而且 也没有引起皇帝的不高兴，为什么你要辞去这个职务呢？ 事情是这样的，就算你拒绝跟皇帝结婚，可是孩子一生下来，到头来你还是会成为皇帝嫡子的母亲，那么我呢，也就是他的祖父。这种立场的人坐上宰相这种位置，有史以来没见过什么好结果的。 您说的这个道理我懂，可是有什么适当的人选可以接替您的职务吗？ 这个嘛，要是我的话会推荐米达元帅。 啊，可是米达元帅是一个单纯的军人，并不是一个政治家啊。 我都做得了了，米达元帅怎么可能会做不了呢？对不对啊？我这是开玩笑的。不过西达，我认为国务大臣这个阁魁的位置比起军务大臣这个位子还适合他，你的看法如何？我们可以先讨论一下。 的确，像米达元帅这么有见识而且处事公正的人真的很少，只是皇帝是不是会答应这样的人事安排，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你将对付我，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等我恢复我的地位之后，我一定会让你好看的。 如果你还记得过去你是怎么对付那些嫌疑犯的，我劝你最好乖乖听话，老实招出来比较好，否则我会把你那种独占的有效询问法拿来用在你身上试试是否真的有效。 罗塔尔他怎么样了？ 他死了，叛乱也被镇压了。 狼谷就这样狂笑了一个多小时，之后就像合体溃决似的开始招供。不过他的招供像是自我辩护跟责任转嫁的融合体，他把所有的罪过全部都推给鲁宾一个人，还说这件事军务大臣欧贝泰也有相当的责任，要不是欧贝泰默许，他什么事也做不成，所以主张应该先问军务大臣的罪。凯斯勒对欧贝泰的部分表面上装作若无其事，决定先专心追查鲁宾的行踪。但是根据狼谷的供述，突袭鲁宾的藏身之处后已经不见鲁宾的踪影，结果是狼谷他利用沉默来拖延时间，让鲁宾有充裕的时间逃走。在这个前后，狼谷的妻子前来恳求释放她的丈夫。 我先生对我还有对孩子都很好，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绝对不是社会上诉说的那种坏人。 狼谷夫人，你先生今天之所以会遭到告发，并不是因为他是个好丈夫好父亲，并不是因为他私人方面有什么过错才入狱的，希望你不要误解。 凯斯勒这样回答，只允许他面会。面会之后，凯斯勒目送着狼谷夫人归去的身影，不禁深深感觉到每一个人都有他一体两面的部分，有公和私两种不同的脸。以一个家庭人来说，狼谷跟罗塔尔相比的话，狼谷的确远比罗塔尔来得好太多了。 你知不知道米达元帅竟然亲手讨伐自己的好友，这代表什么意思？ 不知道，下官真的一点都不知道。对了，军务大臣，您的看法是怎么样的呢？ 如果皇帝亲自领军前去讨伐罗塔尔的话，不论是非对错如何，这么做一定会引来米达对皇帝的反感，于是君臣之间就开始有了嫌隙，严重的话或许会扩大到无法收拾的局面也说不定。不过如果自己担任指挥官讨伐罗塔尔的话，朋友之仇就在自己身上，也就没有理由怨恨皇帝。他是这么想的，他就是这种人。 你之所以会有这种看法，是不是有什么证据呢？ 这是我的个人猜测而已，事实如何就不知道了。不过 我的话似乎也越来越多了。 从这之后，欧贝泰对于罗塔尔叛乱的事连一句感想也都没有再说漏嘴过。就这样，随着讨伐军的归来，罗塔尔叛乱一事也就告一段落。但是这是否代表着和平的日子到来了呢？还没有办法断言。 悲しみは君だけのものか君の背負う孤独は君の命限りか確かに勝手に産み落とされた命意味も価値も与えられないままに君の一生は宇宙の一瞬の粒けれどその輝きは全ての星に届く時代の架け橋精一杯の命虹の色を超えて光な 元帅叛乱事件终于解决了，看来和平似乎再度降临银河。希达终于答应莱因哈特的求婚，大家都认为帝国即将迈向光明的未来。然而另一方面，在伊谢伦那边，地球教和鲁宾又开始活动。下一集《银河英雄传说：奔向未来的助跑》， 银河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